伤不起。我算来算去，算来算去，算到放弃。良心有木有？你的良心够叼走？我恨你，恨你，恨你，恨到彻底忘记。痴情的我不够热火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又在你怀里。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如雪地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。良心有木有？你的良心够叼走？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有